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Hey, 大家好，今天是8月15号2014年。今天我们南风窗就有四位主持的。有萧华姐姐。 是， 各 位好。 有简诺夫。 是，你好。 有糖水。 大家好。 还有我阿 Sam 的。今天的topic 呢，我们就会讲一讲楼市的。主要会讲讲澳洲和香港两地的楼市啦。我们主要都会讲澳洲的楼市的。首先讲一下住屋质素先啦。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可能说外国的屋特别大特别靓，是不是个个都好像住得特别好这样的。究竟是不是事实呢？萧华姐姐就做了一些资料搜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不是？ 我这样东西我讲一下我们自己个人，每个人讲一下。如果你说真的跟香港比澳洲，一般来讲，尤其是我们已经移民了很多年啦，我来了超过20年呢，那我们又买了一些屋在一些不是市区，即是不是市中心的呢，实在真的都挺大下的。我自己间屋可以说是有，我想有4000尺到啦。咁同香港比，因為我喺香港都有層樓仔咁啊，即係400尺到， 四千尺，咁執屋都幾頭痛。 係啊，你講得啱啊，住下住下，唔係咁係好舒服。好老實講，即係又有個花園咁啦，咁即係都係即係夢想嘅屋啦。咁好老實講，我未移民之前，我從來都冇諗過自己可以住一間咁大嘅屋嘅，因為喺香港都係住翻啲木啫嘛。 同啲聽眾傾傾啊，有幾多間房啊？咁間屋？ 哦，我哋呢啲最普通嘅喺我哋呢個區，因為都係我哋叫即係啲山區啦。我哋就有4间房，再加一個書房啦，咁有2层嘅，咁就有個 backyard 啦，即係有個後花園啦，咁即係都幾好用。同埋每逢翻到由香港翻到嚟就覺得好舒服，但係頭先你講得啱，每逢清理就覺得好辛苦。 好大喎，就通常就有車房嘅喎，係嘛？ 哦，有兩個車房，好 standard 㗎。我哋呢啲屋即係喺你揸車嚟我哋呢啲區，間間都差唔多嘅嚇。 咁啊，有冇泳池咧？要大到咁啊？ 嗱，我好多年前咧住過有泳池嘅屋嘅，嗰時大概係啱啱嚟嘅時候，20年前啦。咁啊住過有泳池嘅屋，因為實在覺得太夢幻啦，人生居然可以咁。但係後來發覺，我唔知道你哋有冇住過啦。咁原來係所有華人都唔可以話所有嘅，即係好大部分華人、亞洲人都係好唔中意嘅。咁我好快就走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不想再搞個泳池啊！ 唔係咯，個泳池唔使後會生青苔 啊！第一就要用很多錢去處理、maintain 佢啦，因為 生青苔咯， 唔係。哦，唔得，你令到佢生青苔咧，就仲嘥錢。平時又要整佢啊，有好多嘢。而最大問題咧，我想話其實如果你真係用咧，係非常之好嘅。所以好多西人咧，即係鬼佬咧，就真係用得好多。我好記得咧，我自己嘅兩個小朋友咧放咗學咧就要學好多嘢，其實就完全用唔到個泳池。仲有咧，呢度天氣如果太熱，即係陽光太猛烈咧，係唔適宜游水嘅，因為細路仔啲皮膚係澳洲係有個大窿咁啊，喺個頂嗰度，喺個臭氧層嗰度，細路仔係唔適宜浸曬游水嘅。咁如果係過咗3点几4点咧，你哋大家都知啊，其實澳洲又好凍喎，即係就算夏天都好凍噶嘛。咁我如果同啲細路仔放咗學之後，學完嘢，譬如學完琴、學完所有嘢，翻到屋企5、6点咧，係唔適宜遊嘅。晏晝2、3点太曬咧，又唔適宜遊。但我話俾你聽，啲鬼咧就唔同。第一，佢哋曬都遊；第二咧，佢哋又唔係好怕凍喎。所以我哋隔離屋咧又係有泳池嘅咧，嗰幾個細路咧就日日笑到嘎嘎聲咁喺度游水。咁我哋咧就華人真係即係唔知點講嚇，即係唔係咁用得多咧就。但係功夫好多，咁所以咧， 咁啊，其他人咧，簡諾夫，你住嗰間屋係點樣啊？ 我未住過游泳池嘅，不過我知道咧，就做游泳池咧，你就算你唔用咧，唔可以抽乾水嘅，你都要 keep 住喺水度，如果唔係個泳池會裂嘅。所以咧，你 keep 住啲水喺度咧，咁你啲水會即係會有生青苔食嘅，咁你要不停落藥，又要開住個泵。即係每一日要開個泵等佢流動噶嘛，咁就算你唔用個泳池咧，咁你係要俾電費啦，俾嗰個水費啦，俾嗰個藥水嗰啲錢啦咁樣， 咁其實初初嗰時我嚟嗰時候我都買樓時都諗下揾個泳池好唔好咧？後屘計一計數咧，原來就算我日日去，因為附近有啲泳池有啲 club 嗰啲泳池咧，如果你日日去咧都平過你自己 own 一個泳池。咁你 own 個泳池，如果你唔係成日游水嘅話咧，咁其實你係即係又要做嘢啦，又要又個費用又好昂貴啦，所以我都唔中意泳池。 你有錢買間屋有泳池，你係需要有多餘嘅錢去買人去，即係請人去打你個泳池，咁你就爽啦。你自己打你就周身唔掂。咁啊， 但你要知道喎，凡係喺澳洲，你請人去做一啲嘢係好貴喎。 好貴冇錯， 除咗泳池咧，你哋個 backyard 點搞？ backyard 都係剪草咯 ，mainly 都係剪草。但係有啲人你話你好中意種嘢嘅，咁你咪種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又要翻工，小朋友由細到大又要車出車入，又要翻學。其實即係我自己好老實講啦，係好混亂㗎，唔理佢㗎。我都係請人剪草㗎啫。 Hill District 嗰度有好多即係好多係間屋好大嘅，但係個 yard 唔係太大嘅喎。即係有啲就嚇，反而舊屋咧就好多時係間屋細啲，但係個 backyard 就好大。 嗱，我哋呢個區咧，其實都有啲人都幾有錢嘅，係即係間屋係好大，大到有埋網球場啊，又有泳池，哇！真係做都做到你暈啊！真係咁，我哋嗱我就唔係咁，即係有網球場嗰啲屋啊更加大啦，可能間屋又大，個一又大，嗰個網球場又大，泳池又大，好新。 就你哇，即係執屋嗰陣時真 係咁嘅咩？ 人都癲。 哦，可以咁講，即係有時咧，嗱，我好老實講，我哋喺香港嚟到咧，即係覺得點解人生可以咁快樂嘅咧？嚇，一間即係一個幾個人住嘅屋咧，可以咁大嘅。咁慢慢係好即係如果即係覺得咧，第一就非常之唔划算啦，即係好唔 efficient， 同埋真係可以話好浪費能源。嗱，我自己有個朋友好有錢㗎，又喺我哋呢個附近嘅山區住啦。佢間屋係有室內泳池，咁已經好了，即係好誇張啦。咁仲有佢個室內泳池係有暖水嘅。咁我曾經問過佢，我話：喂，你游唔游水？佢話：我有時都游㗎。咁我話：你冬天游唔游？佢話：游。我話：咁你游水嘅時候啲水點樣暖啊？佢話：哦，用石油氣煲啊。我話嚇，煲一晚㗎。 哇！小華姐姐， 哇，咁貴。哇，係啊，好貴。 哇！小華姐姐，你啲朋友都好富貴嚇。 係啊，呢個係好有錢啊，真係嘅。即係嗱，室內泳池已經係好貴嘅一樣嘢啦。你諗下間屋幾大，仲有佢居然係用啲石油氣嚟到煲暖個泳池啲水嚟到游。你諗下係真係好浪費能源。 糖水咧。 如果哎呀，仲有咩問？唔好意思，如果 Booking Hill 一譬如一間 house 有幾多錢度啊？計唔計？ 我講嘅嗰間，我 喺 West Bend Hills， 我相信佢而家間屋大概應該係2 million。嗱，香港朋友一聽就覺得 貴咯， 唔算好貴，即係唔係同香港比唔算好貴，但係喺我哋呢啲，係 啦，如果2 million去到 Booking Hills 就 唔係 Booking Hills 貴，佢嗰裏個 West Bend Hills 係貴啲嘅，個區啊 ，Booking Hills 都會有呢啲咁嘅豪宅嘅嚇。咁所以如果我哋香港朋友聽到咧，梗係好開心啦。咁但係其實， 但係如果一般屋咧，一般嘅屋。譬如話四間房、三四間房咁， 呢個真係個 difference 好大。我相信我可以話俾你聽， 睇區啦， 就話大概我 哋貼近 啲咧，就係一定要大概都要最平嗰間，我諗90万都唔得啦。我諗你用一秒到或者多少少 ，average 啊， 差唔多啦，唔大。 講 house 嚇，即係屋啊，唔係話嗰啲住宅啊，唔係嗰啲叫 apartments 啊，大概一個秒就會係差唔多啦嚇。 唔係我哋啲區咧就好即係好嗰個咩咧個 range 好大嘅其實你同一個區裏邊咧有啲係即係好難話幾會係幾多錢啫可以好貴都有嘅即係啲區好貴都有即係二三百萬嘅屋又有五六十萬都有咁樣咯嚇。 嗱，俾一個數字，我哋大家咧喺我哋呢個 local 區咧就係一個叫做 Hornsby 嘅一份 local newspaper 啦嚇，咁佢上個禮拜的拍賣價最貴的房子是180万，未夠200万。咁而中位數咧就係90万。有一間最平最平嘅 bargain 咧，係一個即係大減價，不過係一個 unit 嚟嘅，應該質素唔係太低嘅，就係39万几。咁所以咧，其實即係話，如果你話作為一個 house 咧，100万係好基礎嘅，即係最起步嘅啫。咁但係一個最入嘅 unit 咧，可以係平到40零万到啦，即係真係唔係話特別靚噶。但係咁老老實實，佢點樣差都好，一定都大過香港好一般嘅住宅嘅嚇。 嗯， 咁阿唐水，你講下你對住屋嘅睇法點樣啦？有咩 observations 啊？或者你自己住嘅係你係租定係買屋定點樣？ 我就住翻近啲市區嘅，咁樣就住我就住 unit 嘅。咁但係咧 unit 都有泳池過，即係澳洲或者講，如果有香港嘅聽眾可能唔知咩叫 unit， 其實即係單位啦。咁但係就唔係話但係有好多。是譬如得幾層嘅，咁樣可能一層有即係講嗰啲單位係啲幾層嘅 building 咁高嘅啫，唔係話未必係去到有十幾層或者係要十幾層嘅，喺澳洲嚟講已經係算高㗎啦，或者會俾人叫做 high rise 㗎啦，十幾層。咁喺香港當然係唔係嘢，好矮嘅十幾層，係好矮咁。咁我以前租，而家都有買嘅，但以前咧我就租屋嘅。咁租屋咧都有泳池嘅喎，嗰啲 unit。咁我都係租翻如果澳洲嘅聽眾就會知啦，即係都係 low and offshore 啲頭嗰啲屋，咁都有泳池嘅喎。咁以前我記得譬如兩層，其實都幾開心嘅。以前諗翻以前租樓，咁兩個 unit 一層咁樣，樓下有一個泳池仔，咁成日都。成日都有個阿嬸唔著衫咁喺度曬太陽 嘅，阿嬸開 心 啊！ 阿嬸 唔係話，都有個西人嬸嬸喺度曬唔著衫曬太陽， 好開心啊！不過唔係啊，即係話俾啲香港朋友聽咧，其實咧呢度啲西方女士咧，由亞洲我真係好少見，亞洲人好少，佢哋真係好毫不吝嗇嘅。嗱，我泳池我就真係未見過嚇，但係你話如果去到一個沙灘， 因為私人噶嘛，係喺。那個單嗰個 building 入邊， 你話私人啫，你都望到佢噶嘛？ 咁計咯，露一台。鬼會 有啊嘛！但係我嘅意思 係， 譬如 望落去就係噶啦嘛。 即係我嗰陣時候一嚟到咧，我個細路咧就住一個，即係我哋就喺我個仔喺一個沙灘區嗰度讀書嘅咧。我哋有時去個沙灘咧，嗰啲西人真係毫不吝嗇嘅，啲女人即係唔好話係身材好唔好啦，好有啲好有啲唔好咁啊，好多真係除曬上衣。就喺度曬太陽，咁所以咧真係春光無限喎。咁仲有佢哋好自然同埋好健康喎，你唔會覺得核突喎，因為佢哋都係好自然咁樣。佢又唔係話特別 show off， 但係佢要曬嘅時候就要赤裸裸咁曬。 人哋趴喺度嘅，朱華姐姐，你又唔好講啲唔講啲，人哋係趴喺度先除咗個 bra 嘅，起身都戴翻嘅。 係啊，傻豬唔係啊，係仰望。風 噶， 係噶，係啊，唔係除咗，唔係淨係背脊，淨係背脊使乜講啫？真係除曬衫，不過著條就我冇見過三點不露啊，但係淨係真係兩點盡露，一啲都唔覺得佢唔好睇嘅，因為都好自然，露嘅又有，亂嘅又有，係一個普通嘅沙灘。我記得嗰個沙灘叫Balmoral 嗰啲嗰個沙灘。好自然同埋好健康，嗰陣時我覺得好快樂嘅，我老公覺得更加快樂啦。 好咁，咁不如講下我哋而家講下樓價嘅問題啦。咁啊，蕭姐姐，你係咪有啲關於樓價嘅資料同大家分享下？ 係啊，咁我最近睇香港又知啦，香港啲人咧就嘔嘔聲啦。你最近睇報紙都知啦，話香港嗰個樓價咧就係、是。有一個人的家庭總收入，如果係不食不動咧，都要係14年先可以買到一個400呎嘅一啲九龍非新區嘅，即係舊啲區嘅單位啦。而喺雪梨咧，而家已經係達到10年，有啲報紙話9年，有啲報紙話10年。咁我諗大概係9年幾10年到啦。咁即係話你不食不動，一般嘅正常人就係可以係買一個唔係話特別貴嘅一個單位，唔係 house 一個單位。咁即係話其實雪梨嘅樓價咧唔係太低。咁雖然香港朋友可能都話哇，咁你點會香港低啊？但係其實澳洲嘅好多嘅樓宇專家就已經話，呢一個數字一超過7咧，其實就已經係一個危險嘅信號。咁而家唔單止係超過17。即係話一個家庭佢嘅總收入應該係7年就可以買到一個 unit， 但係如果你係超過7咧，其實樓市咧就有呢一個嘅即係崩壞嘅危機啦。但係而家雪梨已經係達到，唔係雪梨 Australia 嚇，澳洲已經係達到10噶啦嚇，10年。 即係唔食唔使儲十年錢 收入，錯。即係等於香港而家話自己係14年，但係澳洲而家就係10年嚇。咁香港亦都有個報道，就係話唔食唔使梗係唔得啦。但係如果要食要使，係最 basic 最困難、最痛苦咁樣慳到嘔咁樣，係28年。咁我哋就 問一個很多香港人都會問的問題，那如果我想買一個、普普通通兩房一廳的單位啊的 unit， 那即是市正正的、那大概要多少呢？ Kenneth 你很熟悉、啊、即你應該會比較熟悉，你都住在那裡多 不是，那看看哪一區、啊、這 個問題實在難解答 因為這個問題是，但因為香港 是沒有什麼要求的，如果是看樓，即如果看一層樓是、即個那個看法跟澳洲和香港不同，因為香港其實你看哪一區，你不需要看樓，看哪一區那個樓價是差不多，你基本上你因為它是全部那些 high rise 的嘛，咁你係呢度，因為呢度要睇個區之外，仲要同一條街裏邊有一間可能好平，一間好貴。咁睇你個地啊，你個方向啊，你個即係裝修好多嘢睇咯。所以呢度就好難講，好難講咩？如果你講香港，譬如我話想買間樓咁啊，將軍澳，咁你可以即係你可以預計到係大概幾多錢噶嘛？係咪先？咁你講一將軍澳嘅新嘅幾年樓嗰啲，咁你已經係幾多錢一尺咁，你係計到咁啊？呢度因為呢個 我諗 Kenny 指出咗 一 點，就係話其實香港嗰啲樓係倒模出嚟噶嘛，每一間都係一樣，所以你個尺價你睇翻每成間間都會係一樣噶嘛。但係呢度其實 你 每一座每一等樓都唔同。 同埋香港你係計尺價，即係樓啲樓價幾多錢啊？幾貴定平啊？咁你香港係計尺價噶嘛？呢度唔係計尺價噶嘛？呢度啲樓貴定平咧？你唔可以話幾多錢尺噶嘛？啲樓係咪先？ 不過唔係阿 Sam 講嗰度咧，我諗都係香港朋友係非常之有興趣，真係就係好簡單話，喂，其實幾多錢先可以買到層樓啊？頭先我講過啦，第一就係十年嘅總工資啦嚇，你不是不懂啦。咁但係其實澳洲最大嘅特點咧，就係佢嗰個唔同嘅區咧，樓價好爭好遠。譬如我哋話東區嗰個海灘區就係非常之貴，如果你話走到入去沙漠，任你起到任你幾大都得，即係。但我哋而家就計我哋熟悉嘅雪梨啦，咁雪梨一般嚟講，如果你話一個舊舊地嘅大廈嘅單位，舊啊，我講唔係新啊，咁大概係40-50萬可以係兩房一廳咯。 幾多年樓啊？ 可能係十幾年㗎。 十幾年 唔係太差㗎咋。 舊咯喎，十幾年。 唔係太舊㗎 ，OK 㗎。我有朋友啲仔女而家都買呢啲咯。 但係舊樓未必唔係話平好多嘅喺澳洲。 唔係平好多㗎咋。係 啊，即係你好多譬如近翻市區嗰啲係舊區咧。譬如可能是很久的樓，有些人喜歡它夠古舊啊，那些設計啊，那些 Art Deco 啊 whatever， 很多人喜歡的其實。 還有舊呢就反而真的大一點、啊、還有呢雪梨、即是澳洲有個特點呢，很多時候買樓不是問你多大，是說告訴你多少間房子，因為它一般來說不會太小，所以呢現在我們通常一來到就說間屋是買多大，即是800呎定1000呎，即我們會這樣比較的。但是在澳洲買樓，各位朋友你都知道不是這樣說的，買屋就會告訴你是4間房，4加1就是4間房再加一個的書房，買 units 呢，買大廈也都是告訴你3房、2房、1房，或者現在有些叫 studio unit， 就是叫什麼開放式的，那它就不會告訴你多大，即通常不是用這個角度去告訴你 多大個。 咁或者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看到的經驗，就給個概念大家啦。咁我早嗰排去 Sydney 那邊玩，就去了我朋友那裡住，咁就朋友他是住一個 complex 咁樣啦，即係住 apartment 嘅喺 Epping 那邊。咁 Epping 算是，即大家可以更正我啊，如果我理解錯的話，咁 Epping 算是一個中層的區啦，係嘛？ 中上㗎啦。 中上係嘛？咁就門口那裡就有個 unit 就拍賣的，就兩房，咁就嗰啲房好大嘅，嗰啲房即係講緊我諗幾多尺，我諗300多尺都有冇嗰啲，即係 間房 係啊，兩 好大喎、 啊！我300多尺誇張啲啦，我唔知點樣講嗰度。 三百幾尺係嘛？成間屋嚟 嘅。唔係，但係佢連埋 香港一間屋嚟 嘅。但係佢係嗱 ，OK 咁樣講，即係我住嗰間客房咧，就擺咗張 king size bed。再個 bed 隔離再擺咗個書架咁樣啦，咁然後另一邊就再有個入場嘅 wardrobe， 即係衣櫃，然後出面再仲有個 balcony， 仲有個露台，燒得嘢食嗰只，係，咁就係咁樣啦。 你相信你嗰個單位唔會係好新， 係啦，冇錯，唔係好新嘅，大概就係20多年樓咁樣，我冇記錯嘅話，咁佢個 master room 係應該更加大嘅，我冇記過， 有通常有廁所嘅， 係啦。 咁就有兩個廁所啦，兩房啦，咁就有個廳嘅，咁個廳都好闊落噶啦，咁就咁樣啦，咁咁就拍賣嘅，咁就大部分基本上唔係大部分，咁佢出價嘅全部都係中國人。就有兩 房一平好多中國人， 係啦，就兩房中國人出價，咁到最後個成交價咧就係68萬澳幣，咁樣，咁就俾大家即係有個概念啦。咁間屋大概幾大嘅話，咁因為我唔係好熟嗰啲尺價點樣啦，但你可以 呢個區，呢個區其實係中上好好嘅區，佢啲屋價咧即係稍微好少少嘅，要200萬樓上嘅， 咁犀利， 係啊。 咁我覺得即係依個就俾大家個概念，大概係咩價錢到啦。咁樓價方面，大家有冇其他嘅觀察咧？ 咁我想補充一下咧，其實咧我哋講咗咁多，咁即係個澳洲朋友香港朋友都可以，我可以講咧喺新New South Wales 即係新南威爾斯州咧嗰、那個中位數房屋嘅中位數嚇係63萬3000嘅，咁而全個澳洲嘅房屋嘅中位數咧就係53萬9000，咁即係話。新州的房屋中位數是比平均的房屋中位數是貴了17%多一點，那你大概就知道了。那你說60幾萬可以買一間，我告訴你不是，房屋中位數不 是,、就是、不是可以買到，是、就是、全國你知道澳洲有些很邊區和很便宜的區，或者是譬如中部，我常常就是這樣比例，就是說你不可以這樣說。如果你住雪梨呢，其實63萬你說要買一間屋呢，可能真的非常之殘舊，還有一些是非常之遙遠的區才會是用這、就是、個價位。一般來說比較近，譬如剛才Sam 說那個 Epping 那裡已經是要200萬才會有一些， 是屋來的嗎？ House 嚟， 咁啊100都 OK。唔係，因為嗰幾區係特別貴嘅，點解咧？嗰幾區唔係嗰幾區係好多中國人喺度，即係嗰啲即係華人啦，未必係中國香港人咧。佢哋集中咗喺 Carlingford 啦、Epping 嘅 Eastwood 嗰幾區嘅，所以嗰幾區咧其實個環境係我覺得係唔係咁好嘅，即係唔係話係一個好嘅區嚟嘅。但係嗰度因為好多即係其實啲中國人喺度， 學校咧。 到二百學校嗰度冇乜，嗰度冇乜，即係學校冇乜話係即係唔係太差個校咯，亦都唔係一個好嘅校區咯。 唔係嗰度有火車站， 火車站唯一就係火車站嚇，同埋嗰度係近一啲，即係其實中國人都會聚居嘅，唔知點解啊！即係去到全世界都係咁樣。嗰、那個 即係其實睇啲樓貴定平好簡單啫，睇下有冇中國人去買。 係啦係啦， 講到底就係咁樣啫嘛。 我可以話俾你聽，因為我其實我一住都係近嗰頭噶嘛。咁其實你如果你想揾啲平啲嘅樓咧，你去啲冇中國人嘅地方咧，就即係大家如果同一間樓嚟講咧，即係係會平好多嘅嚇。你去你試下，你知唔知 Windsor 喺邊？Windsor 比較遠啲啊。 會唔會好多問題咧？咁如果即係啲人成日話我啲，好似我哋香港咁樣覺得話新移民好大問題啊嘛，嚟住你哋嘅經驗係喺中國人聚居嘅地方居住，會唔會比較居住環境比較差啲咧？ 我都有啲嘢講啊，呢方面不如下一節翻嚟先講啦。 好啊，好啊。